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，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。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，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。 这个角色啊，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蓝天野比如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。 1976年，中国的巨星陨落，受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，举国上下悲痛万分。老百姓们自发地走上长安街，去十里长街送总理。周总理为中国的国富民强鞠躬尽瘁。那几天，天安门的英雄纪念碑周围成了花的海洋，川流不息的人群来自四面八方，都带着一颗真诚的敬仰的心来缅怀我们的好总理。朱旭显得寡言少语，他买了几尺黑布，让我们全家人都戴上了黑纱，往常的乐趣都显得索然无味。他默默地翻着往日的相片册，寻找着演出或者其他时候与周总理的合影。每逢节假日，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都会来仁义和大家共度佳节。周旭沉浸在往日的回忆里。1954年的一个夜晚，周总理在首都剧场看完演出，他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，要看看我们住宿的地方。由我院领导演员陪着他从首都剧院步行到史家胡同的宿舍。当时已经是午夜了，朱旭早就熟睡在梦乡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得知总理来过，特别懊恼自己那天晚上睡得太早了。记得有一次剧场已经开演，周总理事先没有打招呼，突然来到了剧场。剧场经理措手不及，他打算在黑暗中把周总理引进场内入座。周总理执意不肯，因为剧场门口写着开演时请勿入座， 要等到幕间换景的时候方能再进剧场。周总理像普通观众一样严格按照规定拒不入场，最后只好把总理安排到导演间去看戏。导演间离舞台比较远，等于在观众的最后一排，这时里边早有两位从外地到剧院学习的人员，周总理在他们的身旁坐下，剧场经理忙递给总理一副望远镜。周总理拿起望远镜，没看多长时间，在他旁边的人就从总理的手里拿过了望远镜，说：“借我看看。”周总理不声不响地把望远镜递给了他。当戏演完了，导演间的灯亮了，坐在总理身旁的人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周总理。他又惶惶然又抱歉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周总理看他这个样子反倒笑了，安慰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”学习人员仍不安地解释道：“哎呀，导演间太黑了，不知道是您呢。”“哎，不要紧嘛，没有关系。”周总理也一直不断和悦地宽慰着这个人。总理对剧院的建设和发展十分关心，他到剧场来看排戏，一会儿坐在前排听演员的台词，一会儿坐到中间和最后一排再听一听。戏排到一个段落时停下来，周总理提出意见，他说：“你们是话剧演员，一定要把台词说好，有的台词在后排就听不清楚了，一定要让全场的观众都能够听清楚，这是起码的要求。”从此剧院的导演演员花了将近10年的功夫研究探索，刻意解决台词的各方面问题，这才有了以后的一些演员在台词上的建树。周总理观看老舍先生所著的女店员演出后，到台上看望大家。当他看见朱旭的时候，握着朱旭的手好奇地问他：“哎，你这个核桃是怎么从袖口里飞出来的呢？”周旭把袖口里如何飞出核桃的秘密告诉总理以后，总理也很感兴趣地笑了起来。周总理十分关心剧院对年轻演员的培养，当他知道骆驼祥子除了舒秀文以外还有一位毕制的年轻演员演虎妞，李婉芬扮演，他又特意来观看毕制的演出。1960年正是自然灾害的第一个春节，剧院在乾隆宴会厅开联欢晚会，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来了，我们没有糖果和糕点，只好用清茶来招待大家，请总理讲几句话。周总理由衷地说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让你们受苦了。”是的，只是这一句话把天灾带给人们的苦难冲淡了，感觉到的是温暖。在宴会厅里，周总理看见朱旭的大儿子3岁的朱小龙正无拘无束地踢着彩色塑料球，总理喜欢地过去抱了起来，问着：“哎，这是谁家的儿子啊？”朱旭赶紧回答：“啊，总理，我的。”周总理仔细端详了一下父子俩，随后说：“很像嘛。”总理又喜欢地看着小龙笑了。周总理没有儿女，特别喜欢孩子。周总理生日的这天晚上，他悄悄地来到了首都剧场，和大家一起度过。事先谁也不知道，当他来了之后， 我们才知道那天是总理的生日。剧院领导和大家什么也来不及办，什么礼物都没有送，连点水果糖都没有。总理自己带来了茅台酒和几盘花生米，和大家一起共享了。这天晚上，朱旭带领着乐队不知演奏了多少支乐曲，为周总理祝寿。朱旭非常敬重周恩来总理，敬重他的清廉简朴，他的宽大胸怀，他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，这一切都活在朱旭的心里，他由衷地称他为好总理。丧事过去了很多天，朱旭的心绪才渐渐恢复平静。不久，朱德元帅、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，朱旭都带着深切的缅怀之情，默默地哀悼着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打倒，不久由人民拥护的邓小平主持工作，拨乱反正，抓经济，促生产，进行着一系列伟大的改革。朱旭兴奋的几天都没有睡好觉，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，逐渐恢复了正常生产。剧院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，转入了生产轨道。我们进行着艺术研究、排练、演出，剧院又重新恢复了艺术委员会，目的是为了把好质量关，提高演出水平，咨询上演剧目等。朱旭被选进艺术委员会，成为艺术委员。那段时间，朱旭已经46岁了，正是知天命之年。在表演方面，他比过去更加刻苦用功，他要把荒疏了多年的艺术创作争分夺秒地夺回来，他要在舞台上重现青春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刚刚恢复，自然灾害忽然降临人间，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。说起地震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朱旭对两个儿子十分疼爱，他不主张用家长制的教育方法对待孩子，只要不是品德问题，一般的淘气都不会打孩子的。孩子们有了错误，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，有时候说服教育不起作用，朱旭真是气急了，也会打他们一两下。只要是打了，这一两下就会打得不轻。不过这种时候很少，也可以说是很偶然的。1976年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，朱小闯已经10岁了。这一天傍晚，天阴得很沉很沉，又很闷热，人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。邻居的小孩在吃西瓜，小闯看见也要吃，但是卖西瓜的人已经走远了，很难追上。我们要求小闯不要哭闹，明天一定买来西瓜给他吃。谁想小闯越哄越哭得厉害，朱旭终于把忍耐半天的恼火发作了出来，把儿子拉进屋子里，照着屁股狠打了两下。很见效，儿子立刻不哭了，乖乖地和朱旭到楼上去睡觉。当天晚上，唐山就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，我们住的宿舍楼在半夜2点钟突然左右摇晃起来，屋顶上的灯大摇大摆地晃悠着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在做梦，又怀疑是自己的头发晕。朱旭说，哎，不对不对， 你看，灯在晃，是地震，快，快起来。我急忙起床，朱旭抱起还在酣睡的二儿子，急奔到楼下。瞬间，楼里的人都睡眼朦胧地往外跑，院子里站满了人。从远处看，好像有个大火球，它的亮光时而从地上滚过，时而隐没，真是少见的奇观呢。我们家在楼下还有一间平房，是大儿子住的。天开始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，在细雨中天破晓了，东方发出鱼肚白色。从楼上下来的人再也不敢到楼上去，院子里积的雨水挺多，大家没有办法待下去，只好到我们家的平房里躲避。我们烙了好多张大饼，谁饿了谁就临时吃一点，不能回楼上做饭的人家多到我家轮流着做，烧开水的，洗衣服的，一时间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，好不热闹。剧院领导采取应急措施，临时疏散人口，有的被分配到地坛公园去，有的到其他空旷的地方去，我们被安置在史家胡同大院，原地不动地搭起了地震棚。棚子里通宵开着电灯，不分男女，不分昼夜地轮流值班。学校停止上课，机关停止上班。孩子们不懂事儿，把这些不正常的生活看成是很有趣的事。我们的两个儿子到了晚上也不肯睡觉，和其他小朋友们在抗震棚里的大通铺上嬉戏打闹着，不知道大人们心里的紧张和烦恼。朱旭忙着到首都剧场去值班，也顾不了家。就这样过了十几天，余震的次数减少了，雨也停了，一切都逐渐的稳定，恢复了正常秩序。人们的心情也像天气一样的豁然开朗，院子里只要有树的地方就都拴上了绳子，五彩缤纷的衣服和被子在阳光下晒着，显出一副节后的风景线。万幸，我们住的这个城区不是在地震带上，没有伤亡，可也总是受了一场惊吓。过后，剧院总结此次的抗震工作，对于积极抗震、维护公共安全的群众进行了表扬。以朱旭为首的全家人都收到了表扬信。事后朱旭、冯仁便半开玩笑、半正经地说：“孩子打不得啊，打不得，我打了儿子，嘿，夜里就地震了。”二儿子听了非常开心，他以为从今往后自己再怎么淘气，爸爸都不会打他似的。多灾多难的新中国经历过多少的阵痛，四人帮终于被打倒，邓小平明确地指出航标，改革开放，我国的文化事业也得以发展和繁荣。朱旭在祖国大好的形势下充分发挥着他在艺术方面的才能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他在事业上的奋发精神，不让他操劳家务，把全部精力用到创作上。两个儿子也很了解朱旭的创作习惯，只要看见他在准备戏，绝不去打扰他，让爸爸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地进入到角色之中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大约是在1976年夏天，我哥哥到上海出差，住在招待所里，发现一位来自东北的小姑娘，是唱京戏的好苗子。小姑娘的父亲任鞍钢技术学校的老师， 因为打篮球腰部受伤，病情比较严重，有小姑娘陪伴着他到上海来求医，闲时就听播放的样板戏，时间长了，不知不觉自己也学会了。他一个人常常放声高歌，吸引着招待所里许多的客人都成了他的听众。小姑娘声音嘹亮，圆润甜美，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。他父亲经常和我哥哥在一起攀谈，渐渐他们之间就成了朋友。当小姑娘的父亲得知朱旭和张君秋先生认识，就很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得到名师指点。我哥哥热情地答应他，通过朱旭向张君秋推荐他的女儿。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一封来信，主要的内容是通知我们那个小姑娘已乘车北上，到达日务必去接。太快了吧，我们没有精神准备，很想建议小姑娘的父亲仔细考虑一下再让她来北京。一算时间来不及，小姑娘已经乘车上路了，我们只能做好接待的准备。临时和朋友借了一间空房子，稍作布置和打扫。我的大儿子和一位朋友同去车站接那个小姑娘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又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模样，接错了人怎么办？原来信上有介绍，现年16岁，1米6身高，穿着一条蓝布制服裤子，上身穿着白色布衬衫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手里拿着红色电光纸剪成的纸卷高高举起。这个小姑娘就是如今京剧界的大腕青衣王蓉蓉。火车准时到达北京，把她接回家里以后，在和她闲谈中发现，这个小姑娘很有东北人的性格特点，泼实大胆，有股闯劲儿。晚饭过后，大家急着要听王蓉蓉的唱段，朱旭操起胡琴儿，定了定弦，让她听听调门合不合适，她要求长长弦，一直到不能再长了，朱旭才抖起弓拉起弦。王蓉蓉亮起嗓子唱《龙江颂》，这一晚上惊动不少北京人艺的京剧爱好者，他们来到我家的窗下，闭气聆听，赞不绝口。王蓉蓉的声音像银铃一样的清脆动听，出乎朱旭意料之外的好，请来了朱林、张君秋的古诗好友，北京京剧团的团长刘景逸等名家，征求他们的意见，应该如何为王蓉蓉创造条件。经好友先生的建议，最好先让王蓉蓉去戏曲学校学习，他认为好玉也要经过精雕细琢才能成才。朱旭很同意这个意见，既然大家都认定这是一块好玉，他就决定向戏曲学校推荐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。 朱旭是如何帮助王蓉蓉走上京剧舞台的？朱旭又为何愿意做他的伯乐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